有深厚的感情。 我是2009年来到北京，北京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也很爱这个我新的家乡。这首歌的作曲人张大力说， 北京应该算我第二故乡，40多年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北京太需要一首北京人自己的歌，也太需要像当年北京颂歌那样叫做响，穿得开，有温度，有力度，有高度的这样一首艺术歌曲作品。 北京， 是由宋晓明作词，张大力作曲，阿鲁阿卓演唱。希望北京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北京，我爱你，北京》。 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圆梦，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 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国家监管政策再次加码。上周，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其中规定，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晚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史上最严监管政策能否破解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困局？网络游戏对于未成年人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解决游戏沉迷问题还需要哪些领域共同发力？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江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来关注史上最严监管政策能否破解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困局。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宗主任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游戏领域研究专家孙静。孙静老师您好。 哎，您好，江老师好。 孙老师，其实近几年呢，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出台过多次的防沉迷措施，最早是在2007年4月11号，当时新闻出版总署等8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那么这也是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方案首次向公众发布。那么在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又发布了一项新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长，法定节假日每天累计不超过3个小时，其他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1.5小时。那么在上周出台的最新通知呢，把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时间又进一步进行了限制。孙静老师，那我们知道啊，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他们是很能够理解，就是国家出台一系列的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这样一些的措施和政策啊。那您从这个游戏研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啊一次一次的出台这个对于未成年人啊网络游戏的这个监管政策，包括这一次出台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啊，在时间上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目的或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这样的，因为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有之前的其他的媒介也好，包括电影，我们知道 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介，其实都容易在青少年和大众之间引发一定的争议。但是目前来看，因为随着游戏世代，也就是玩游戏的这几代孩子逐渐的长大，甚至于读大学开始当老师，然后其实整个游戏玩家的这个人数在急速的上升。我们在前几年就发现中国的游戏玩家的数量已经突破6亿了，这个在全球来说这个数字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也为全球的这个游戏产业贡献了很大的这个市场收入。它之所以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这种争议呢，其实整体上来说是因为我们对游戏的了解还不足够多，我们大众整体上的游戏素养还不足够高。我们去看过去，就包括你往前数10年20年，我们中国国内对于游戏的大众的讨论基本上都集中在过瘾派和戒瘾派这两派之间的主要的这个争议。那戒瘾派就不用说了，我们好多的不太玩游戏或者对游戏不太了解的人，或者是年纪更大一点的人，他们倾向于就是一刀切的，比如说我们就不要玩游戏了，或者说游戏是电子海洛因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年轻的孩子，那他们觉得他们从小就是在游戏的浸润中长大的，游戏给了他们很多的快乐，是他们生活娱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于用它来学习。那么这部分就是挺游戏派。片面的说游戏好或不好，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戒瘾派和过瘾派。那大家一直在这两派之间争论的时候，往往忽略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从具体的层面，从具体的措施出发，去提升整个大众对于游戏的认知和游戏的素养。那么当我们当前的社会，尤其是游戏的开发商还有游戏的生产者没有办法提供更多适合青年人玩的好游戏的时候，短时间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措施。比如说一刀切可能更简单一点，就是从这个趋利避害的这种角度来说，可能暂时的能够让青少年受到的负面影响会小一些。所以说这个政策的出台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了。 您的意思是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在目前这个环境当中啊，优质的游戏太少了是吗？ 对。 那宗主任，我想从您所工作了解的情况来看，那为什么网络游戏对于未成年人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我觉得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说吧。首先主观上来说呢，孩子们是需要游戏的，是需要游戏，人类是通过游戏的训练来去提升他的捕猎能力，训练他的社交技能，甚至他的道德规范。我们小的时候呢都是通过传统的游戏来去实现和达到这些目的和要求的，也就是它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我们常说呢，儿童的任务其实就是游戏。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种我们传统的这种社会性的自然的游戏呢，已经几乎是消失殆尽了，你几乎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互联网上的这些电子游戏。所以我的这个观点就告诉大家，游戏是必须得有的，但是你没有了一，那就有了二了，所以就成为现在很多孩子们的一个，就我们小时候传统游戏的一个替代品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替代品。那么第二个，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很多的家庭的孩子们呢，就是过分的沉迷游戏，其实真的不完全怪他们，因为很多孩子早早的就成为手机游戏成为陪伴他们成长的一个替代品了。就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当然不是很多，甚至可能大部分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事业啊，无暇照顾陪伴孩子，于是就把一个 pad 把一个手机就丢给了孩子，那么孩子自然就和这个手机和游戏就形成了一个伙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陪伴，这个陪伴的关系，甚至呢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在他最困难、最孤独、最害怕的时候，是这个手机游戏陪伴了他、支持了他。那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不完全是他的错啊，这是我们客观的就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是吧？这第三个，为什么说孩子玩游戏很危险？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儿童的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不成熟。不成熟呢，其中有一个标志就是他的自我的控制和管理的能力是弱的，也就是他缺少刹车装置。所以一旦他接触了这个游戏，一旦沉溺进去呢， 就很容易深陷不能自拔，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自我控制能力，不像成人，我还知道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我还可以去转移转移，替代一下，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更多是主观上和游戏的这个关系。那么我觉得客观是什么呢？客观应该说玩游戏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成瘾的人，就是成瘾的人毕竟是少数。那因此呢，这个成瘾才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为什么会成瘾？这么说吧，从心理学上说，所有的成瘾行为都指向一个特别消极的情绪，比如说恐惧、焦虑和抑郁。也就是说，我所以玩游戏是因为有一个让我更害怕的事情在我身边，让我更担心的、更恐惧的事情我不敢去面对。那这事情就有意思了。我们在我的个案当中就发现，很多出现沉溺的啊游戏成瘾的孩子呢，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的家庭的气质。什么气质呢？第一，父母对他的期望值很高，甚至名字在天。天什么天什么干嘛呢？天的背后是什么？你中国有句老话，男不带天，取名的男不带天，女不带仙。这个背后其实反映出了家族对他的一种期待，就这个期望值太高了。第二个，父母婚姻非常的不和谐，甚至矛盾很大。第三个呢，其中婚姻的一方对另一方已经丧失了兴趣了，就基本上就放弃了。那放弃的结果是他把更多的期待压力就放在了孩子身上。第四个特点就是这个孩子很敏感，尤其对于父母的关系和父母的这种情绪，他特别的敏感，所以他承担了这个家庭系统当中的这个一个最，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垃圾桶。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往往就是在游戏当中呢去寻找他的安慰，寻找他的那样的一种心理的支持。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你看我们把前两个大的问题主观客观合着一讲，它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所以它并不仅仅是这个游戏本身带来的，它有一个内应机制，内应机制就是家庭的环境，它的自身的情绪压力啊。主持人，这就是我对这个年龄的孩子们他们使用游戏一个基本的判断。 沉迷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这些孩子们可能确实在自身或者家庭环境上会有一些共性。那么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沉迷游戏可能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他处于这个大脑的生长发育期会有一定影响。那么包括对于未成年人的性格或者说他心理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呢？ 是的，这就是饮鸩止渴。所以饮鸩止渴呢，他们出现了问题，于是他们用这种电子游戏呢去麻木自己，但接下来是更加的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倾向。这个我不用说很多，我见过这样的孩子，在我面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面部表情是僵硬的，他们眼神几乎没有交流。为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游戏啊，你觉得投包啊、踢卷子呀、跳绳啊，我们玩的时候是热情洋溢的，我们玩的时候跟伙伴有交流的。我们现在电子游戏，你就跟100个人玩，你也不需要表情，是吧？你只需要动你手指头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与人的交流和交往，实际上它是不需要你的情感的一种细腻的表达，不需要你的丰富的表情，也不需要你这个礼仪社交，这些东西通通不需要。那么这样的孩子一旦回到社会就麻烦了。社会是真实的，社会是具体化的，社会是需要良好的互动的。他不会，他害怕，本来他就害怕人际交往，本来就害怕在人群中里待着，这回好怕上加怕。所以这就是对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和伤害。最大的就是我们说人是社会人，大脑是社会脑，如果一个人与人都不能交往了，都害怕了，这个人基本上就残废了。我觉得这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个游戏当中啊，游戏它本身它，我们说大脑是这样的啊，我们大脑是怎么建构的呢？就是你玩什么，你大脑里面就建成了一种样的脑细胞的神经元的连接。那如果我在生活当中我什么都玩啊，我什么都见识一下，那我大脑的神经元就特别的丰富。但如果这孩子只玩这一种游戏，只玩这一种方式，那么他只这一块得到了强化，大脑其他方面的功能就退化了。大脑的功能有一个特点叫用进废退，你不用就废退了。 那说明这个孩子他一旦出来，他可能在某一方面是有一定的长，但更多的地方，更多的方面他是退化的，这是不利于你要一个老年人也就这么着了哈，没什么发展空间了。对于青少年来说呢，他可能会失去大把的发育成长啊，或者是一个进步的空间和机会，这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啊，这一点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那么说到游戏对人的影响，其实游戏也分不同的种类哈，除了这个网络游戏，也有一些这个单机游戏啊。那这次的这个监管政策呢，主要是针对网络游戏。那么孙老师，从您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网络游戏当中这个优质的游戏会更少一些，所以它也是主要被监管的对象。这个网络游戏呢，而且又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吸引力或者诱惑力特别的大，是吗？ 网络游戏刚才您说的特别对，就是网络游戏不光是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特别大，其实对成年人啊，就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它的吸引力都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是做游戏研究的人，或者说从游戏研究的从业者，他一般都知道这个 Richard Battle 的这个游戏玩家类型。他把就是这个 Richard Battle 他把游戏分为四种类型，就是杀手型、成就型、社交型和探索型。那么这四类的游戏呢，它分别强调的是玩家对于游戏的一个方面的一个需求。你比如说杀手型和成就型，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吃鸡游戏 MOBA 游戏啊，这个是强调对战的，强调就是成就的，我一定要到王者，是这样的。那么社交型的游戏可能是我们社交给这个游戏给我们玩家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空间，比如说头号玩家里面绿洲啊，像那样的一个虚拟空间让大家去进行社交，强调这方面的需求。那么探索类呢，就是在这里边探索和发现。那么我们发现就是网游啊，其实大多数都是前三种，就是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产品，大多都是这杀手型、成就型和社交型这三类的游戏比较多一点，探索类的呢就比较少。那国内的这些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收费机制，就是游戏免费、道具收费这样的游戏，其实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发现它其实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刺激玩家进行金钱和时间的消费。那现在的一些MOBA 类的或者移动类的游戏，网络游戏也会这样。所以说当大部分网络游戏强调消费的时候，强调竞技和对战的时候，这一类的游戏其实是不太适合青少年去玩的。那青少年玩家去，他们更适合去玩探索类的游戏，去探索、去发现，甚至于用游戏来进行那种创意性的工作。比如说有的游戏它会给你提供一个特别便捷的可视化的工具，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学习编程，然后创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的世界一类的这种开放沙盒式的游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主要的监管政策我觉得针对的网游应该是前三类的。假如说有探索发现类的好的游戏的话，我相信未来政策也是会给这方面的作品一些鼓励和支持的。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网络游戏市场上，这种探索发现类的或者说偏益智类的游戏的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所占的这个市场份额是比较少的，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整体上来讲，因为产业它有一个商业的因素的考量，它要以这个商业的驱动为主。那么一方面是因为商业模式的原因，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的技术，还有就是还又要回到这个游戏素养的问题。我们对于探索发现类的这类的游戏的生产以及制作、开发、设计还有很大的提升和认识的空间，就是没有足够的认知，没有更成熟的这个技术可能是去开发出来这样好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上面这样的作品就比较少。 您刚才提到这样一些网络游戏不仅是对于未成年人，对于成年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他是比如说他利用了一些心理上的技巧，还是说利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机制呢？ 我们好多人都喜欢拿心流这个概念来解释游戏为什么吸引人。就是游戏它通过它的程序设计给人到达了就达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跳一跳就能摘个果子。就是你每次先进到这个游戏之中的时候，你会面对一个特别简单的任务，但是它这个难度是会逐渐的增加。随着难度的逐渐的增加呢，你每次经过些许的努力解决了这个任务之后，你就会获得很大的成就感。当这种成就感持续产生的时候，那你就沉浸在这个游戏中，就 特别享受了，所以这是吸引很多玩家去玩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了，不同的玩家他对游戏的诉求都不一样。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游戏的不同类型里头，那有的人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没什么朋友，但是在这个社交类的游戏中，哎，有一大票朋友可以跟他去社交。那有的人呢，就是我在社会真实社会中我有一些没有办法做的事情，那我在这个游戏中可能有一个超级英雄啊或者什么样的身份，然后满足我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梦想。那这样的因素其实很多。回到现在的这个游戏的发展来说呢，那我们现在的网游呢是移动类的网游更占主流。那么这些游戏呢，它加入了移动的成分之后，它就会把原来的大型网游碎片化。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碎片式娱乐其实是非常能够吸引受众的，包括现在我们说抖音的短视频现在已经有我前两天看到的可能是8亿多的用户了，就是每个人可能都在里面看，每天看1到2个小时的短视频。那么当你用这种碎片化的方式去挤占你的这个整个的娱乐空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你是在娱乐，但其实你是在一种劳动。这个时候工作和娱乐的界限其实已经被模糊掉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发现移动网络游戏它吸引人的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既包括它的这个游戏的这种奖励机制，它的这种社交属性，还有它的这种碎片化的这个娱乐模式啊，可以说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吸引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国家也是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也是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监管。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探讨了为什么要出台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最严监管政策，以及网络游戏对于未成年人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那么更多解读，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国家监管政策再次加码。上周，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其中规定，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晚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史上最严监管政策能否破解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困局？网络游戏对于未成年人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解决游戏沉迷问题还需要哪些领域共同发力？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史上最严监管政策能否破解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困局？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探讨。一位是北京市青少年法律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一位是游戏领域研究专家孙静。孙老师，我们看到在通知出台之后呢，有很多游戏企业都做出了表态啊，表示会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做好自己的这种规则的修改啊，加强对于未成年人的监管。那么这样一种改变，对于这个游戏企业的利润来说，是不是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通过这个监管的政策出台之后，其实不同家的这个国内的游戏大厂也好，还有就是其他的从业者也好，都在回应着这个政策。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未成年人在就是现在企业的报表里面，其实所占的比重没有那么大。所以说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呢，通过监管的这种措施能够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保护的屏障，但是它的力量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吧。我觉得最根本的不是用赌的方式，还是要提升整体的网络素养，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有效的措施。但是它的时间也是很长的，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去通过社会各方共同的努力，然后才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对，那么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说的话，对于未成年人限制他的游戏时长，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是吗？我们看到其实以往啊，在这个对于未成年人防沉迷的系统上面也有一些漏洞啊，有些未成年人他是利用别人的身份去玩游戏啊，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那目前这样一个新的通知出来之后，技术上是不是能够堵上以前的这样一些漏洞呢？ 它主要的就是指向的是我们到底哪一方来为孩子的玩游戏的行为和孩子的教育来负责任。通过这个政策的出台，我们很显然就是各游戏厂商已经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教师和家长其实他们也需要用更好的方式，然后 去跟孩子一起游戏或者陪伴游戏，或者教育他们去怎么更好的玩游戏。如果就是一旦说出现您刚才所提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某个家长或者是大人成年人他没有按照这个来，就是他那边出现了漏洞，然后让孩子进入到这个游戏世界，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措施其实它的效果也是没有完全的达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两面看，就是只是靠厂商这边单纯的去做努力，在系统后边写几行代码然后达成这个目标其实是很难，还是需要整体的这个社会，尤其是家长，他们能够认识到游戏，能够挑选好的游戏，然后能够指导孩子的游戏行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游戏你没有办法从孩子的生活中把游戏剥离开，不让他玩肯定是不行的，那个有点就是倒退了。我们更多的是利用游戏这种媒介让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更快乐的成长，更健康的成长。家长层面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挑选好的游戏，我觉得之前我在其他的平台也讲过，就是16个字送给家长，一个就是认识游戏，第二是挑选游戏，第三个是陪伴游戏，第四个是限制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做的是通过国家的监管措施我们在限制时间，但是其实前三点也非常的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那么这三点做好了，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家长。 那么孙静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家长的监管和陪伴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家长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不知道宗主任您是怎么来看这样一个监管措施的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家出台了这样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措施，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间进行了很多的限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需要在哪些领域共同发力呢，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好，就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国家采取这个政策了，相关的部门呢也在采取措施，但是我常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就这个巴掌国家在管，这巴掌已经不拍了，那个巴掌是哪里？是家庭教育。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使用手机啊，其实不完全是他的问题，是因为父母不管。比如说你什么时候玩，玩多长时间，要定手机规则的，父母不管。另外呢，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就发现这些过度使用手机沉溺的孩子，往往他们的父母也是过度使用手机者。所以这就说明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他就没有学到一个很好的规范，你父母自己都管不了，你怎么管孩子呢？所以这一次我们国家政策规定了这个时间段，但是很多孩子是使用父母的手机去上网的，所以很多针对于青少年那种软件啊，绿色软件没有用，这个墙没有用，因为父母用自己的手机在让孩子玩，这就没办法了，这就没办法。就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溺的最重要那段防火墙是家庭，不是社会。社会当然要做社会该做的事情，但是你社会再怎么做，如果你家庭不管他，那他还是用父母的手机撒网，这你还是没有办法，这是其一。那刚才我谈到了，实际上呢，孩子们上网成瘾是由他主观问题的。那如果这些孩子们有了主观上的问题，比如说人际交往困难，这个家里矛盾大，我不玩网络游戏了，那我玩什么呢？ 对，很多网友也在网上问啊，说不让未成年人玩网游，然后呢，大家现在又取消了很多这个课外的一些辅导班啊，那让未成年人在这个时间段让他们干嘛去呢？您觉得他们应该干嘛去呢？能够干嘛去呢？ 对啊，因为这就说到游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先不说电子游戏，还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传统的户外游戏，这弗洛伊德说呢，游戏是心灵宣泄的一个重要渠道。他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自杀的很少啊？哎呀，被爸妈打完骂完以后一玩游戏，哇，全忘了，释放出去了。现在的孩子他没游戏玩，闷着呢，就闷呢，闷呢，闷呢，就闷出问题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一个东西取消掉，马上需要填补这项空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一定要给孩子们提供非常符合他们身心特点的，他们爱玩的、乐意的、快乐的这种游戏要给他们。其实我们传统的游戏非常的好。我那个10年前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户外游戏研讨会，我拿到中国的游戏，外国人都看呆了，然后他们就拿走就学，但是他们学的是皮毛。你比如说丢手绢，他们没有歌，光傻丢，为什么呢？他们不会唱，也不知道那词儿是什么， 但是我就发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世界都在注重儿童的户外游戏，而我们呢却把这个东西都丢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大把的时间有了，用什么来填补空白，不要闹那么多很多太高大上的东西。其实孩子们是需要游戏的，孩子们是在游戏当中成长的，于是要一定要有人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玩拐呀、配包啊、跳绳啊，成本又低，大家互动性又强，而且又有利于他的大脑发育、人际交往、快乐，这些游戏赶快填补进去，不然孩子们就发呆了，就剩发呆了，是吧？所以东西一个游这个沉溺的一个治疗最重要的方式叫替代，就是你这个东西我不让他玩，那你给他什么东西让他玩？跟吸烟一样，我不让你吸烟，那你每天得掉块糖，你慢慢的这个成瘾性这个习惯就克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给我们的社会、学校和家庭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或者新的需求。 是，那宗主任您也说到啊，这个比如说想让他们玩几十年前那一代人的小时候玩过的游戏，但是那个时候和现在的这种人际之间的这种距离或者说交往这种社交关系和现在也不太一样了。那现在的孩子他们还愿意去玩您说的那种游戏吗？给他们时间他们就乐意去玩吗？ 乐意去玩。我在2004年跟中科院心理所，我们第一个提出来是网络游戏成瘾的，因为2003年是非典，2004年就出了一大批的成瘾的孩子。后来这几年我们也在做这些一些不算一个很专业的研究吧，因为你做心理辅导就会发现这样的孩子。这就很，你只要把一群孩子给他搁在这里，他们基本不玩游戏，他们不玩游戏，他们更愿意跟这个伙伴们打呀、闹啊、折腾啊、玩球啊。你只要给他提供丰富的游戏的机会和伙伴，他们几乎很少想起玩游戏去，除了极个别的已经成瘾了啊，往那一发呆，根本不敢跟人交往。你剩下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在，人是喜欢人的，人和人之间是最好的玩具，人类之间彼此间最好的玩具。但是呢，如果我这一点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怀疑，孩子们的天性，其实他包括他们玩游戏，我们做过研究啊，孩子们玩电子游戏相当一部分不是为了游戏，是为了交友。因为你不玩游戏，你跟其他同学根本说不上话啊，所以这本身的这种应该说他最终的终极的需求还是社会的交往，这点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怀疑和动摇。即使传统的游戏拿给他们，我给他们玩过，美的玩的疯着呢，疯着呢，哈哈。所以我觉得这点信心我们还是要有的。 是，宗主任您很有信心，那可能我们对于孩子们也应该很有信心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多方的共同的努力之下，包括在这个严格的监管措施之下，应该能够对于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这个问题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疏解的效果。那么孙老师，您从游戏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在社会领域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做，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去完善呢？您觉得？ 从社会层面来说呢，还是回到游戏素养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维度来提升游戏素养。好多的人提到游戏素养，其实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特别虚的概念，其实并不是。那说白了，就是素养这个词就是从语言学来的嘛，就是听说读写四种能力。那么我们把它落实到一个媒体素养、媒介素养或者说游戏素养的时候，就是阅读游戏的能力，还有就是用游戏进行创作和写作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需要国家包括有一些科研基金啊，还有就是高校，然后一起合作来推动游戏的研究，包括理论的、实践的、设计的等等，能够发挥出他们的这个创意，给我们的游戏玩家、孩子带来更好的优秀的作品，就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能解决之前说到的这个网游它为什么比较单一化的这个问题。然后从不同的层面出发，家长、社会以及我们的生产商、研究者等等一起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塑造一个特别多样化的游戏生态。这样的话，每个群体的人都有适合他们玩的好的游戏。 是，孙老师讲的非常细，也非常专业啊。不管是从这个家长的陪伴和监督，还是从这个社会层面的生产和消费，还有包括这个游戏的研究和生产，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建造一个健康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游戏环境。从而呢，让这个未成年人也不再是谈游戏色变，他们既有这个适度游戏的这个 权利，也能够呢从游戏当中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乐趣啊。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恋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名。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追梦愿望，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 安闲，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荡，遵守秩序大路朝天。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首山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举起来吗？ 可以 的， 你听到遥远古道回忆，